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卷六，鬼将旗，第214集，包拯家的公子。开封城外的官道上，一前一后走来了两个少年郎。走在前面一个穿一身黑，大概16、17岁，长得文秀清俊，说不出的那么好看，特别是皮肤白呀，一般姑娘家都没这么好看的白肤。这少年头上有书生巾，穿着的黑服也是书生袍，一手提着个小包袱赶路状。他身后跟着个15、16岁的少年，皮肤略黑，但也是面目清秀，走路拖泥带水的，像是累坏了，跟前边那位少年打商量。穿着短衫，白白净净，像个书童。 少爷，咱们歇会儿吧，走不动了。 头间那位少爷终于停下脚步，回头指了指那小书童。 哎，你说你啊，包袱都给你拿了，半个时辰前刚刚歇过，你又累了，都说了我一个人来就好了，你跟来干嘛？ 那书童小跑上两步，扁着嘴。 我怎么放心你一个人来啊？万一出了事儿，我怎么跟夫人交代？ 开封天子脚下，我爹公正廉明，治安可好了，还怕我丢了不成？ 话没说完，身后呼噜呼噜直响，两人回头看，远处一支马队飞奔而来。那书童赶紧拽着自家少爷往路边跑，刚让开道，10几匹马已经呼啸而过了。这么巧，不远处的岔道上正好也来了一支马队，也是10几个人，双方在岔道口撞上了，谁也不让谁。两方面的马道士都惊了，嘶叫几声后停下脚步。两个少年就听双方开始争吵。 我们是金刀王爷的人马，赶紧让开。 我们是呼延王爷人马，你们闪开。 呸，呼延王爷都死了多少年了？ 我才呸，金刀王不过是个藩王，在开封府逞什么能啊。 两方面骂着骂着，最后打起来了。最近几天比较干燥，好长时间没下雨了，官道上积累了厚厚的黄土，这马队一交战，马蹄子将泥土都踩了起来，浮尘漫天，黄烟滚滚。那书童拿袖子捂着鼻子问书生： 少爷，咱们是不是走错路了？这快到开封城了，不是到开封府了吧？怎么城门口还两军交战呢？ 那少爷皱着眉头打量双方人马，刚才两方在争吵的时候，他倒是也听得真切，什么金刀王爷、呼延王爷，大宋朝不就剩下个八王爷和九王爷吗？ 少爷，咱们绕道吧，刀剑无眼，多吓人呢。 书童拽了拽那少年的袖子，那少年一脸正气，挑眉一摆手： 那怎么行，朗朗乾坤，光天化日，如今太平盛世，竟然自己人打自己人，荒唐至极。 说完，那少年快步上前，那书童吓得在后头猛拽住他腰带。 不行啊，少爷，刀枪无眼。 哎呀，你放手。 那少年也挣脱不开，索性不管了，高声喊了句： 都给我住手。 别说，双方还都真的住手了，维持着你抓着我兵器，我拽着你马缰的姿势，一起回头看。就见眼前两个少年，其中一少年正气凛然，一手叉腰，一手指点江山，数落众武将： 你们真是无法无天，开封乃是我大宋皇城，如今天下太平，百姓安居乐业，乃是文武大展拳脚，造福于民的大好时期，可是你看看你们。 那书生一张嘴真能说，巴拉巴拉跟往外倒豆子似的，一刻不带停的。众武将起先还耐着性子听听，后来就觉得嗡嗡嗡烦的人脑袋疼，心说哪儿来的书呆子跟个话痨似的。正这时，从开封城门的方向来了一支人马，为首一员大将，身披银色软甲，40来岁，样貌端正，一手提着干剪，一手拽着马缰绳，身后士兵统一黑色军服，是黄城军的号衣。 不得闹事， 那人大喊了一声。本来打在一起的双方人马彼此交换了个眼色，都默契地松了手，不过也没多说什么，转身就从两边走了，绕开了那一支黄城军的人马，连招呼都没打一个，跑得飞快，似乎还较着劲儿呢。那位大将无奈地摇了摇头，就要带着人马走，没想到那少年不干了。 且慢， 这位将军是谁？此人姓长名蓝虎，是八贤王府里统帅，黄城军的一个统领。最近皇城乱呢，虽说两方面人马不敢真的大打出手，但零星的冲突不可避免，黄城军都派出去维持治安了，八王爷现在天天盼着赵普赶紧回来，同时他也怕会有外族的细作趁机渗透进来搞破坏，挑拨两方人马大打出手，动摇大宋根基就糟糕了。于是他吩咐手下那些将领，除了维持治安，也要小心提防有些行迹可疑的人，一旦有发现立刻抓回来。长蓝虎见那少年凶巴巴的，不过长得倒是很好看。 小兄弟，你什么事啊？ 这位少年是谁？这少年姓包，单名一个言字，正是开封府尹包拯包青天家的公子。包岩一直在老家泸州府住着，此子自幼聪慧，过目不忘，文才斐然，就是有些愣。他娘也就是包大人的夫人董氏，乃是泸州有名的才女，就是对儿子的管教过于严格。也是因为包拯包青天的名号在外，夫人一刻不敢怠慢，生怕日后孩子不乖，做出什么违法乱纪的事情，让他爹一世清誉受损，因此将包岩教导得过于实诚。而这孩子本性又是聪慧灵巧的，于是性格十分古怪，时常闹出笑话来。那个书童是从小和包岩一起长大的，只比包岩小一岁，叫包喜，人乖巧懂事，就是胆子偏小，志气未脱。包岩本身也不拿自己当什么少爷公子，就是个普通念书人，此生都以他爹为榜样和荣耀，总之是个万里挑一的好孩子。非要说缺点，还是那句话，这性子实在是古怪了些。包喜见那班军爷好不容易走了，就赶紧拉包岩。 少爷少爷，我们也走吧。 不成，开封府外为何会如此混乱？ 这小子管得还挺宽。 说来也巧，包喜抓着包岩的腰带呢，包岩本来就瘦，被他抓了两下，腰间藏着的他娘要带给他爹的书信就掉落到了地上。也怪包夫人是大才女又细心，怕包岩粗心丢了信，或者信件落出来叫人知道了他包拯家公子的身份，于是他都只写半个字或者一些符号古文来传信。包大人自己本身也是大才子，夫妻俩玩这种旁人看不懂的天书传情玩得还挺开心，可如今信件一掉出来，长蓝虎眼尖看到了。 这是什么文字？怎么好像是用翻报文字写的书信？莫非是细作？哎，小子，你是何人？来开封有何事？ 包岩自然知道不好乱说， 一来怕给包拯添麻烦，二来他从小就好强，生怕别人觉得他是承蒙复印才有成就，因此避忌说自己名字，更不会主动提及与包拯的关系。见人问起，包岩一撇嘴，收好信件，背着包袱跟长蓝虎拱了拱手，示意告辞，就要走。 慢着，你来开封有何意图？打听战事有何目的？ 包岩闻言还觉得这武将怎么一点不爽气，婆婆妈妈的。 萍水相逢，问来作甚？走。 包喜谢天谢地，他家少爷总算不惹是生非了，赶紧进了开封府，交到老爷手里，他也能喘口气。可包岩讳莫如深的样子引起了长蓝虎的怀疑，长蓝虎对手下一摆手， 抓起来送去八王府给八王爷审问。 包岩见一群士兵上来，就将他捆上了，还嚷嚷： 哎，你们干嘛？光天化日，你们还有天理没有？ 包岩和包喜两个都只是书生，除了嚷嚷也没其他能耐，就这么被抓走了，送去了八王府。这边人马刚走，远处两匹宝马绝尘而至，一红一白，分外引人注目。马上两人正是率先赶回开封府的展昭和白玉堂。他俩的马都是日行千里的良驹，赶到开封府只用了3天的时间。大老远，展昭就看到城楼上旌旗招展，这架势皇城是严加戒备了。 这先进城还是？ 白玉堂没等他说完，指了指远处： 不如先去军营看看究竟多少人马。 展昭一听正合他意，于是两人没直接进城，而是从岔道去了两个军营打探虚实，因此也没赶上就被抓的包岩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